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第三節 啦，咁啊，即係今日有四位工作嘉賓同我哋講下台灣局勢啦，咁樣即係唔係局勢，即係台灣嘅選情啦，係嘛？咁啊，即係 咁啊，就有講咗總統，又講埋嗰個立法委員先啦， 係嘛？咁我問咗你幾個問題先，即係例如如果呢個韓國瑜啊，當啊，我是一個台南的農民啊，都錢進來了，那韓總統錢怎麼進來呢？錢 咁進嚟， 錢點樣進嚟咧？即係佢會點樣去搞個經 濟？我唔知喎呢樣嘢，即係呢樣我真係唔知。 即係冇一個 solid 嘅經濟政策啫。 即係而家你個民黨去老實講，韓國瑜由始至終咧，我唔係咁睇好佢一個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呢個人係假大空。 嗯， 即係你講唔到實質嘅，但係佢個國政團有啲好強好強嘅人喺裏邊。呢扎人係融合咗國府咧，呢幾十年嚟積累咗個人才庫，嗰啲致富嘅人才都喺裏邊嘅，都喺裏邊嘅。咁呢扎人咧，韓國瑜有一個好處嘅，唯一一個好處，你睇下高雄用人就知噶啦。佢大家公認嗰個草包，但係佢手底下有個李四川、朱立倫人馬，有個葉康時、馬英九人馬，即係有啲好嘅人馬喺後邊幫佢去處理咗高雄一啲市政嘅問題咧，比韓國瑜比陳菊做嗰陣時咧係。矯正咗嘅，好咗好多嘅。 台灣即係唔靠中國能唔能夠咧？你覺得？ 其實而家有個契機出咗嚟㗎。我前前兩次 靠中國啦，即係屌你老 味。嗱，過去嗰幾年，蔡英文一路希望行緊個所謂南向政策，但係大家明啊，東哥，台灣嘅南邊有邊個國家係有經濟實力啊？除咗新加坡，但係新加坡同你搶客㗎嘛，佢又在香港去搶啦，更何況你台灣啱唔啱啊？咁樣即係東南亞都係。即 東南亞都搶你啦，佢啲製造業嗰啲都製造業 就 咁啊！即係我覺得台灣只能夠即係 嗱，台灣以前嗰個冇錯啦。既然頭先我頭嗰兩輯已經講啦，喂，你個軍工維修業喺台灣設喺度，喂，咁既然同美國關係啊，台灣同美國既然有個利益共同體，咁咪應該執住美國個大佬，同阿 Donald Trump 講，喂，除咗咁，可唔可以多試多啲啊 ？Please more a bit。我話 little bit 係咪？即係你咁樣同佢爹下傾下，即係起碼嚟講，喂大佬啊，你因為以前咧80年代、80、90年代台灣 MIT 咧係舉世聞名嘅，MIT 係 Made in Taiwan 啊，係好出名好出名嘅。咁樣其實蔡英文 以前好多電腦都係 MIT 波鞋啊咁樣啊嘛，電腦而家最重係嗱，因為大陸嗰個人工太平，咁咧好多人走。咁蔡英文其實過去嗰一兩年咧，過去年幾前咧，佢係企圖吸引翻啲大陸台商咧翻去。但係喺台商翻去咧，就俾大陸搞，你人可以翻去啊，設備唔該你留低。你啲錢喺大陸賺到嘅錢咧， 都係留喺大陸嘅。 會俾你翻去嘅，但係分批。 即係 玩嚟咯， 即係同香港一樣， 即咪係咯。 所以咧，呢一劑毒藥咧，即係而家就要等呢個未來2300萬嘅台灣人民啦，咁選民冇咁多嘅，即係去決定自己要行一條點嘅路啦。即係你問我，一定係而家全世界嘅大潮流就係搣甩你中國，即係就係 呢個潮流，我都話喺我個人嚟講，喂，你一定要行翻， 即係你好簡單啫嘛，你個國家除咗硬件， 你真係要撇開中國嗰個路線。你二選一，喂，因為而家二選一係好明顯嘅，中與美，喂，大佬你揀啦， 或者擁抱全世界都得。 就算你民族主義上頭，我其實都覺得係冇所謂嘅。喂，嘴巴民族主義，實質收錢嗰、那個，即係同美國大佬收啊嘛。喂，即係等於。即係啲人話細哥，你好似好憎中國，其實我好中意中國嘅。中國足球代表隊一有出賽嘅話咧，我一定買重注。 仆街， 真係一定買重注，我非常愛 我買重注。 喂，大佬，我一定買重注啊！我大佬，中國足球代表隊，喂，大佬啊，真係呢個全世界呢個財神嚟㗎嘛？你做咩同錢作對咧？ 梗係要買對㗎。 屌你 賺大錢， 真係唔啱我。我話我買重注啫，我冇話買邊。 梗係買對㗎啦！屌你老味。 喂，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我買中。中国嘅 我作為一個賭徒，一定係賺錢嘅。講完係咪先？賭錢嘅原意係咩？要贏嘛！ 唔係離曬譜啊！ 民族主義，屌你咩廉價販賣民族主義 ？OK， 好似呢啲咁嘅小粉紅一樣，即 係 嗱咁樣嘅。嗱，我見到咧 YouTube 好高興，就喺度係咁噼哩噼哩噼哩喺度講喺度罵戰咁啊！唔緊要嘅，大家喺度罵戰咧， 言論自由咁啊！你大陸冇啊！ 我天地有正氣，俾到大家一個原地可以喺度咁樣罵戰咧，都 OK 嘅。咁啊，不過我就驚咧，就成為咗嗰啲五毛咧，就令到好多 嚇走 就卻步，即係正經嘅人卻步。如果你大家唔中意睇呢啲嗰啲咧，就聽我講嘢得啦，可以關咗嗰個留言版嘅。 係啊， 咁啊，即係聽我同阿輝輝同四友哥講嘢就啱噶啦。咁啊，唔使睇嗰啲留言喺度咩嘅。 嗱，我哋講翻嗱，因為除咗聽日除咗一個總統選舉之外，仲有一個所謂嘅政黨。即係中立法院選舉，咁台灣17席個立委裏面咧有幾席啊？6席啊，原住民之外咧，其他又分區立委按比例投票，咁啊有6幾席咧就呢個去分區投票，即係直選嘅。咁嗱呢個直選形式咧就相當好玩嘅，即係我睇咁多年選舉咧， 好玩在哪裏咧？ 好玩在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知啦，民進黨上次總統去大比數贏300萬票，咁啊立法會咧係。贏埋過半，即係完全掌握出政，幾乎到三分之二，加埋史多力量啊，2/3啦。好啦，呢次唔同曬，因為執政4年，你管理得 high 啊嘛。蔡英文你做唔到嘢，冇錯啊。蔡英文都有做嘢，做到啲咩咧？蔡英文做咗之後，幾個邦交國斷咗，呢個當然大陸玩佢啦。國際組織唔俾你入，你美國好支持台灣，但係點解美國嘅航空公司連台灣都唔俾你利用，淨係用中國台北？俾受制於大陸嘅壓力，好啦，好老實講下東哥，大家都認為咁睇美國佬啦。你係咪應該新任嘅總統韓國瑜如是，蔡英文如是，係咪要求美國大佬？喂，既然你咁撐我，台灣係你咩東南亞嘅不沉嘅航母艦？喂，你美國 American Airline 可唔可以嗰個網頁上面台灣？因為你用翻清真白旗台灣 Taiwan， 又或者中華民國 ROC 就唔係用中國台北啊嘛。即係呢個聽咗大陸講話，佢唔可以用台灣，你搞台獨啊？你支持台獨啊？ 唔係呢個係啊，即係呢個 啱啱先？即係呢樣嘢就維持翻你個國格，係咪應該要做咧？你同埋係咪應該要求美國、要求日本協助台灣重新喺 WHO 開會咧？尤其是而家武漢疫情，大家知道咩事啦？係咪呢個台灣嘅醫療技術係先進嘅？係某幾方面先進過香港添嘅，唔會差嘅。佢繼承咗美國、日本兩套醫療系統嘅。但係呢樣嘢嗱，小英呢做唔到嗱，經濟。呢四年是不是好的台灣經濟不是好的。嗱，呢個旅遊業、旅遊巴，因為馬英九嗰8年咧，即係好多大陸客過去嘛，好多人結果係借錢去買旅遊巴揸旅遊巴，結果撲街啦，架車未供完，冚家產冇客，咁架車點算咧？銀主盤、銀主車，所以話而家嗱去台灣投資啦，四海哥點條好路你行啦。乜嘢投資呢？就係你又唔好聽啲咩神燈又好，燈神又好，又話你冇錢，我借錢俾你，其實去放數嘅啫。去台灣投資移民，必須要經過經濟部投資審理管理委啊審理委員會。你要有個 proposal， 你要投資乜嘢？去完之後，你寫成 proposal， 你要請幾多人，會有幾多個創收，你寫得好 details， 先至過去嗰個委員會批咗，你先至可以用呢個項目去再申請嗰個所謂投資移民資格。唔係咁簡單，我去買一下地就得啦，買樓買地，投管會一定唔批，我講嘅。 我覺得咧，即係話翻翻嚟啦，即 係 我 未講完嗰個立委會嗱，呢個立會嘅選舉，因為佢個民進黨執政唔好啦，咁樣。 係啊。 今屆立法委員咧，基本上我喺度判斷啊，聽日兩大黨不過半。兩大黨，反而邊個係大贏家咧？甚至影響到總統選舉嗰個結果係邊個咧 ？OP。大家估唔到嘅 ，OP 係影響到。 點解咧？ 因為第一嗱，聽日影響個選舉啊，選情咧有兩個因素。嗱，好多人話：喂，台灣投票率高就藍營有利，錯。呢次完全相反。第一，呢次如果投票率高嘅話，就民進黨會贏。投票率低嘅話，就國民黨有機會爆冷。這個我判斷。由於點解咧？後生仔。 就一般於比較於不肯去投票，投票率冇咁積極。 係呢個係根據之前嘅數據嚟嘅。 台灣 幾 percent 啦？ 台灣呢個咩上咗40歲以上投票率咧係好高嘅。台灣投票率不嬲高㗎，所謂投票率高與低咧，你唔好話七成幾都高錯。台灣投票不嬲有七八成嘅，上次偏低咧就七成四，今次咧投票率咧我估應該有七成八，甚至過八成。如果過到八成嘅話咧，就蔡英文機會係大嘅，大好多嘅。咁如果係去翻七成六啊、七成八到啊咁樣，其實韓國瑜係真係有機會係嘣一聲一平一聲雷。點解我話 OP 係影響到呢個聽日嗰個投票情況咧 ？OP 無論你點樣講好，佢係得到台灣年輕選民嘅心，因為佢夠膽鬧，同埋佢呢個人超越藍綠。民進黨做一件最錯嘅事就係。新潮流系夾到 OP 同民進黨勢不兩立，所以呢幾日 OP 嘅口風咧係咁樣啄民進黨嘅，大家要留意一下。所以我點解話聽日鹿死誰手咧？點解而家阿鬱敏今日拍一條片咧？佢話：喂，連嗰啲資深傳媒人都唔夠咁夠膽講話邊個贏咧？就係、是、呢個原因啦。就係呢個原因啦。你要明解，同埋 OP 呢個咁嘅取決咧，佢係咩咧？取向係咩咧？嗱，聽日當國民黨或者民進黨都過唔到半嘅話。即係民進黨會喪失議席啊！咁樣邊個會即係佔咗中間嗰嚿肉？邊個 share 咗咧？第一民進黨、民眾黨 OP 嗰、那個 OP 民眾黨、 民眾黨、民眾黨同埋時代力量。 不過你即係當係小總結啦。即係你問我今屆嘅選舉咧，即係其實國民黨係有啲利用呢、這個即係佢利用係韓國瑜當時去選高雄嗰一種咁嘅氣勢同旋風式嗰一種，即係佢覺得。好似韓國瑜呢一類人，即係嚟自庶民，佢成日 sell 自己係庶民，咩庶民選總統，總統選庶民啊嘛，即係佢係用嗰一種 feel 就諗住去搏一搏，即係試一試水，即係試一試嘅。所以你見到咧，但係你要知道國民黨嘅百年老店山頭林立。所以點解你見到好多國民黨嘅大佬啊，即係或者係一啲即係比較勁抽嘅人，哇！好似而家好似冷待或者係即係 東哥呢次我講爆單嘢講話俾你聽啦，選完之後呢、這個國民黨或者民進黨內部咧都一定開大片添啊！無論贏輸嚇， 內部啊，即係 無論贏輸啊，我解釋俾大家聽嚇，如果韓國瑜贏嘅。呢、這個行政院長會是邊個呢我一路我都認為張善政是一個行政院長不二的人選，是非常好的行政人才，但是絕對不是一個副總統的人才，他不是一個真係所謂的籌劃的人才，即係全盤規劃的人才。他做副總統是一種浪費。好啦，我想咪講咧，親美親中，你知唔知國民黨一定親中啊？你叫大錯特錯，朱立倫咪親美派咯。朱立倫而家係六都嗱，上次九合一選舉咪六都咪國民黨贏咗幾個啊？贏咗幾個？幾條是他的呢朱立倫在六都的人來說他人脈是掌握最豐富的所以說如果美國即是國民黨勝出說美國要控制國民黨的所謂的 say 的政策的決策那他不是一定幫 朱立倫就在這裡入手了 所以即一定是兵家必爭之地咯 還有我們看賭盤為什麼我們想落注呢沒事的你看台灣賭盤的話你跟一個人買肯定不會輸的黃金平學你剛才說黃金平在整個高層冷冷散散但是黃金平在兩個星期前歸隊哇一歸隊我立刻聞到陣味還不借貴你買對不對先阿平叔大佬啊大家了解了黃金平強烈支持韓國瑜贏九合一十幾個月前他目的一個而已喂我這次幫你麻煩我選總統的時候你幫但整個國民黨初選的過程裏面韓國瑜這個光頭佬不就金平的老大這個光頭佬還要一腳將他伸開還將黃金平那些買一手一句麻煩都沒有就搶過來你說黃金平爭不爭他呢、在這麼爭韓國瑜的情況之下黃金平竟然歸隊即是說明一件事他看中了韓國瑜有機會爆冷、他即刻擔回張凳仔喂我都叫副選有功啊大佬。 不過這樣即是話雖有說回來啦我們。咁即係所有嘅選舉喺呢個世代喺呢個時代咧，就唔係已經唔係我哋可以預計嘅好多嘢，即係唔係 我哋就照客觀嘅數據、主觀嘅分析啫。 I told you so 就係你2016年嘅美國總統大選，啲冇人會諗到特朗普會贏噶嘛？即係一樣咁嘅道理嘅啫。即係我會覺得聽日可能屌咧，真係蔡英文大勝，台灣就表撚咗態，唔奇噶。 梗係唔同啦，特朗普冇香港黃之峰拍。條片就叫美國人去投票嘛 他們那陣時仲屌緊佢嘅嗰啲。 我又真係反而想睇下，到咗十一月嘅時候咧，香港有冇黃之峰有冇拍片支持 Trump？ 即係會唔會咁咧？跟住嗰班泛民咧，屌你咩？我哋選完啦嘛，即係九月立法會選完。 真係笑料嘅。 屌你啦咩？成班 Trump 跟住喺我頂頭啊，遮打又搞到挺美挺挺特朗普大會咧咁樣。 應該唔會。 好難講。 而家逼埋美國旗啊，大佬你唔好咁老定啊！ 咁啊，因為就即係選舉嘅結果就唔知嘅，即係永遠咧而家。 我睇就真係 真 波啊！ 真 係 五 波 嘅。 而家唔知。 呢個咧就留俾即係台灣民眾。 但係我最後喺幾個鐘頭前 check 翻嚟嘅料咧，就係雙方嘅勝負3%。 anyway 啦，咁呢個 每一個 percent 3万票。 再次重申，咁阿四海哥嘅立場不代表本節目嘅立 場。屌你啦， 不代表 大台啊！ 佢呢個咁樣嘅國民黨嘅黨員，呢個咁嘅藍營，我都諗過可唔可以叫佢上？呢個死藍營啫，即係我就 我哋有戰衣， 我就好撚討厭。即係嗱，我哋又講翻點解討厭啦，即係呢啲我 冇問題 花邊一下啦，即係點解咧？因為咧事完咧，我曾經參與過，即係四海哥請我一餐飯嘅，咁啊餐飯咧就好多人嘅，即係好多有幾圍嘅，大幾圍嘅咁樣。其實原來咧好耐幾年前我諗就咁啊，原來係啲國民黨啲友好啲飯局嚟嘅，咁啊大家即係你啲國民黨 friend 咧，即係嗰啲飯局嚟嘅。咁我見到咧就好笑，即係中間嗰啲唱國歌嗰啲算啦嚇，嗰啲我唔理佢啦。咁但係。啊！佢有啲國民黨嘅大佬，即係有啲比較老少少、年紀大少少嘅在港嘅國民黨人士咧，就講一啲中黨愛國嘅説話咧，我就小弟就好唔啱聽嘅，即係我覺得，哎呀，即係好，即 算啦，佢哋個腦咧仲喺六七十年代， 即 係 我覺得 有佢啦。 咁你哋班友，即係我心諗，你班咁嘅。屌你班嗰啲國民黨嗰啲 KMD， 屌你老尾 TMD 同呢個共產黨有咩分別啫？講即係因為你講嘅嘢係中要中黨，又要愛黨，係 同一條褲出身嘅， 同一條褲出身係一模一樣， 係事實嘅。 所以哇，講到嗰度我屌你，我即刻屌你咁唱成煙先，屌你！唔係所以嗱，即係呢個可能係我嘅誤會啦。 唔會，大把呢啲咩人 咁啊 ？Anyway， 咁啊，所以咧都翻翻去節目開頭講嗰啲嘢啦，即係I don't give a fuck， 即係你。台灣民眾佢有自己嘅選擇，即係我一直感謝台灣嘅人對香港運動嘅支持，但係對於台灣嘅政治咧，即係一樣係黑暗嘅，大家明曬。 政治一定黑暗㗎啦。 咁啊本來我都仲想講下啲台灣啊，係啦，有人話即係到底蔡英文政府咧做過啲咩？咁我哋都即係均真啲啊！咁佢做過啲低薪上班族，做過税改啦，月薪30000以下就免税，咁啊薪帳嘅亦都有租屋補貼啦，每月最高5000啦。佢又做過準工幼每學 一嚟一優 最高嘅係啦，係4500啦。咁亦都做咗呢個有長輩嘅家庭，就係叫做長照，即係照顧長者咧就有全面推動啦咁啊，嗱，經濟方面咧，亦都係台商回流超過7000億新台幣嘅，咁亦都國際對台嘅投資亦都創10年嘅新高，咁啊，台商同埋外商創造數萬個新工作職缺，股市咧就創29年新高， 係呢個係， 係啦，咁啊綠能啦， 但係呢啲股市嘅所謂創新高啊，係嗰啲。即係叫超級大藍籌， 搞呢個綠能啦，咁啊亦都搞 綠能，我大佬俾人屌到九彩啊！ 係啦 ，anyway 啦，咁啊亦都搞咗台灣植谷嘅，咁啊 Google、微軟、美光咧都喺台灣設咗基地，咁啊台灣植谷咧又搞呢個上下游嘅廠商接咗新訂單啦，咁為咗下一代做咩咧？咁啊政府年度嘅財政盈餘咧就為下一度減債，咁呢啲真係夾硬寫嘅。咁啊打工族嚟講就4度調漲時薪，即係呢個 最低工資啦。 咁啊基本工資就4年就漲咗咁多啦。咁啊漁農嗰度變咗咩咧？咁啊漁農子弟有獎學金啦，咁亦都漁農有補貼啦，就係3000至80000新台幣啦。咁農產嘅外銷亦都創20年嘅新高嘅。咁啊 幾多咧？ 係啦，都幾多㗎？ 咁啊燒去邊度咧？ 咁嗱，亦都即係有幾 燒去邊度咧？ 守住呢個非洲豬瘟啊！咁啊守住非洲豬瘟都幾好啊！咁樣即係呢樣。 係呢個係值得讚。 係啊， 係啦，咁啊 煮成嗰奶嘢啊！ 係啦，咁啊亦都即係全台灣就係咩？ 台灣本身個衛生係條件好啲。 即係台灣就納入印太戰略啦，盟友聯合抗中護台啦。 呢個係。 美國嗰個大戰略， 咁同埋 一盤棋， 同埋挺港嘅，即係好多挺港嘅政策啦。咁啊，即係呢樣嘢亦都 唔係挺港政策，係呢樣嘢好老實講咧，係佢最先係 嗱我肯同你輸到，即係呢挺港政策，你國民黨政府肯定唔會做。我同你講，係肯定唔會做。呢、這個我批個頭俾你當凳坐得，四個哥。即係呢樣嘢，點解我咁撚憎國民黨？今日你見撚到佢哋，屌你淨係見到韓國瑜啊，俾佢問，屌你送中立場點撚樣先？俾佢問一國兩制立場點撚樣先？喂！ 整個國民黨或者韓國瑜對香港嘅態度，佢太遲反應。嗱，要屌佢要屌邊個咧？南營嗰啲所謂 KOL， 一個叫唐湘龍，另外一個叫黃智賢，一男一女呢兩個狗男女，你老母化妝，真係一路由始至終，唐湘龍一路喺度讚香港警察打得好，打得啱。咁啊，成扎南營嗰啲人好，佢喺南營裏面好好大影響力嘅呢個唐湘龍，咪覺得哎呀。咁樣警察俾人打唔啱啊！哎呀，啲後生仔打撚死佢就啱啊！同埋好多人就太陽花嘅陰影啊，就覺得哇，屌個僆仔咁樣鬧事唔啱嘅，應該斯斯文文，即係正正經經揾食啊嘛！你阻人揾食唔啱嘅，你民主啊，你幾憎民主幾高幾高格幾高？你掟汽油彈去燒人嘢就唔啱嘅咁樣。咁我已經當場已經係留言已經講啦，喂。咁國父搞革命夠唔啱啦？屌你殺人啊，放炸彈啊，大佬！ 咁啊好笑，咁啊都幾好笑喎！即係果然咧 ，YouTube 係一個即係相當之低嗰啲，即係 有 佢啦，幾多低水平喎！真係 有佢啦， 唔係係有佢唔好撚理佢嗱。咁就係啦，咁啊講翻少少有關於香港嘅即係武漢沙士嘅事件先啦，即係 好多人驚， 越嚟越多啦，好似尋日我睇38個，而家都唔知有冇。 嗱幾樣嘢嘅，即係有幾樣嘢都想好快地都即係佛輪吞早地， 佛輪吞早， 佛輪吞早啊，唔好意思，佛 下最緊要政治， 佛輪吞早最緊要讀音，港獨港獨音， 我哋收音機嚟噶嘛。 咁就係武漢沙士，你見到我唔係武漢沙士，佢叫武漢不明肺炎我屌你個老母，仲唔撚向武漢發出旅遊警示？ 呢個陳肇始啫， 即係陳肇始，我屌你老母，呢啲咪即係收鳩始啊！呢啲人 陳無恥， 所以我哋見到林子誒陳肇始啦，甚至係其實成個特區政府，屌你老母，面對呢一場完全都唔諗知病毒病源嘅一場高傳染性嘅病，嚟自武漢嘅已經有54例係會有感冒嘅。屌你老尾，你嚟自第二度有冇咁撚多？有冇咁撚多感冒病例啊？ 喂，武漢政府話59人患病嘅，你信唔信？ 即係嗱， 屌你！ 我就唔信係咪咩人傳人咩嘅？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呢個特區政府佢草菅香港嘅人命，佢根本就唔當我哋香港人係人。呢一個政府只能夠將佢全面反台反面嘅啫。呢一個政府連人命都可以唔撚理嘅，為撚咗跪低含阿爺條卵。可以令到我哋香港人嘅性命係置諸不顧嘅，大家仲講乜撚嘢好説話啫？乜撚嘢話咩？點解香港點解有呢啲咁樣嘅運動？點解有呢啲暴力？呢啲暴力出發生得遲啦！屌你老母！這個政府係完全冇為過你嘅生命健康係諗過半分，我同你講。 呢啲已經唔係政治問題嚟㗎啦， 唔撚係政治嚟㗎呢啲係佢哋嘅心腸歹毒啊！係呢個政府根撚本嗰種黑心，根本就係閪撚到係一個不能夠再存在、不能夠唔可以再俾佢執政多一日嘅政權。而家我哋竟然可以屌你啦，俾佢止暴制亂，撚係喎，係咪？即係就算我當佢你大家唔好行暴力，我覺得你和你飛都不能夠停止，不能夠停下手腳啊！啱唔啱啊？你咁撚樣嘅政府，屌 你！ 你 講咩啊，東哥？今時今日嘅政府一有咁嘅傳染病，你係咪係人係覺得第一件事馬上唔該你撤撚咗嗰個咩蒙面法先啦？屌你老味，係人都要戴口罩啦！屌 你 老母，你 蒙面法 個口罩而家起到10倍，你政府一嘢都冇撚做過，屌你老母！ 口罩， 阿叻啊，李嘉誠。即刻三 十粉口罩啱啱最新啊40蚊个，你攞个40蚊一个口罩啊！屌你老母，你找捻到口罩咁捻样，你政府有冇讲一句嘢啊？陈肇始，你收鸠屎啊！屌你老母，你有冇讲过一句嘢啊？有冇啊？然之后好多人同我讲，就PM 我又打俾我，有啲甚至好朋友。他就話點解香港口罩炒得咁貴啊？有傳聞嚟嘅啫，就話海關扣撚起咗啲口罩。 哇！搞撚錯啊！ 就話香港海關扣起咗啲口罩，令到香港 打到海關。 離曬冇， 令到香港啲口罩入唔撚到嚟個缺貨，令到佢缺貨點解啊？因為係一個政治決定，就係唔撚想香港咁撚多人戴口罩，搞到好似疫浮一樣，所以海關就扣撚起咗口罩。嗱，呢個我未經證實， 一證實死得人多咯。 但係係不限於一個人，係嗰啲係有頭有面嘅，因為我當然唔會話俾你聽邊個啦。即係。好多唔同界別嘅人都同我 講，聽人講有個消息話， 當然係有啲係。 阿李嘉誠話喺咩屈臣氏嗰度係三十幾蚊一盒。 做貿易，做貿易，做呢、這個好多做貿易嘅人啦，商界嘅人啦，甚至係一啲即係普羅嘅同，即係總之係做呢啲醫療即係嘅物資嘅人啦，就話海關就扣撚起咗啲口罩。你諗下，屌你老母而家！面對一個你先唔好講佢致唔致命、人唔人傳人，呢啲唔係討論嘅問題。面對一種不明嘅疫症， 係啊， 你最簡單嘅保護仔啲口罩，你都解決唔撚到，你呢個政府存在仲有乜撚嘢意義啫？你老母臭閪仲想搞呢個國歌法，你而家仲想搞國歌法啦？梁美芬就話不如繞撚個直去，直接 即係死嘅呢啲， 直接通過係咪？即係你仲嫌？嫌香港就唔夠嘢，唔夠嬲，係咪？即係咪要？其實就係咪梁美芬勾結咗呢啲香港差佬，就等到佢哋咧屌你老母係長時間可以出到 OT 嘅咧？係咪？即係仲要到咗而家運動到咗而家大半年，去到2020年一月都就嚟一月中添啦，都就嚟一月中嘅時候啦。我屌你個老尾！仲未有一個有咁撚多宗對警察嘅投訴，但係有冇一個警察 落 鑊嘅咧？但係你啲公務員，你又屌你諗乜四廿一個被捕，炒咗33個老師校長又話要屌你老母，又話要懲治，係咪？ 秋後算帳。 國泰啲機師又話要炒，係咪？你呢一班垃圾嘅警隊害到香港雞毛鴨血嘅呢一班呢30000件垃圾，有冇半個出到嚟話係要承擔個責任啊？冇啊嘛。咁點解香港人可以唔憤怒啊？香港人點解可以靜落嚟啊？我哋點樣好好過年啊？屌你個閪！ 過年同 佢啱唔啱啊？唔使年初三係咪要同你開年啊？ 佢人開波啊嘛！ 啱唔啱啊？係咪要同你屌你咩全港大開年啊？我覺得係要喎、啊，好啊、我覺得今年要啊， 係啊要啊， 係咪？即係所以呢幾樣嘢，你仲想搞國歌法咧？國歌法就正啦。你想想是要逼你班友逼你班撚樣對住那首跟自己一啲感情都冇嘅咩咩勇軍進行曲喺度又要感動又話要企起身又話又話點樣呢樣嗰樣啊那樣同一時間喺呢場運動裏面出現咗另一首歌叫《袁榮光》，你真係人人聽完都想喊嘅，係咪？咁你就高下立見，你係一個乜嘢嘅制度本質咧？就話俾你聽，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個人治港嘅本質，原來其實有人係歪曲咗呢件事，令佢成為咗一個只不過係佔領者、殖民者嘅一個統治嘅幌子，係實際係行緊一個屌你老尾比皇軍更撚閪嘅佔領同埋殖民。嗱，本身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係冇問題嘅噃，基本法冇問題嘅噃，中英聯合聲明冇問題噶。是咪？但是問題是你執行的時候你是方腔走板，你歪曲到屌你老母變成了現在是鐵蹄赤蹄殖民嘛，現在面對世紀的新疫症，你屌你老母一啲嘢都唔做嘛，你就算淨係問佢攞嗰個啲疾病嘅資料，問武漢攞個資料嚟香港研究一下， 都冇。 你個廣深港高鐵日日就係直去武漢喎，屌你老母！ 武漢係交通重要樞紐嚟， 屌你老味！我哋梗係有權攞啦，係嘛？而家成個香港咪就係俾呢啲賣港賊賣撚曬咯， 真 係係嘛？即係你班立法會議員啊！你而家仲有心情仲話去官選嗰啲？我真係屌你老母啊！我哋平民百姓就話去官選，去當放假去旅行，去 食下真係食蚵仔煎啫！屌， 其實我真係覺得蚵仔煎好撚難食，講真。 我都咁話。 係香港九龍城啲蠔餅好食過十億倍，就算新大埔啲蠔餅都好食過20000倍，嗰啲蚵仔煎真係難撚食到嘔。屌你老母！你班有功績嘅人，你仲去乜撚嘢台灣啫？ 點解香港而家水深火熱？大佬真係。即係而家面臨一個重大的疫症，正如阿東哥講話，大佬啊，揾個武漢嗰個醫療報告冇口罩囤積居奇嘅，你解決唔到。屌你老母，我想買個口罩旁下身啦，哇！撲街幾撚貴啊！ 同一訂貨都話沈生下個禮拜先有貨，個應該都咁樣講。屌你老味！ 仲有個中聯辦新上任嘅中聯辦主任啊，樂慧玲啦，個樣個名都幾撚過癮嘅。咁啊，樂慧玲啦，好撚奇，好撚多本地嘅時事評論員咧就話wait and see 啊，又話唔係啊，佢放和風啊，佢都冇講止暴制亂四個字。 講咗啦，見林鄭之後 係啊，即係係咯，一樣啊，點會唔講啊？即係。 佢落嚟第一時間係佢揾深圳嗰條友先㗎。 狗改不了吃屎的習慣，共產黨就是即係吃屎嘅，食屎狗嚟嘅。咁你點能夠相信有一個新嘅中聯辦系統？就算高官啲、高階啲都好，佢只會同鄧炳強上任咪一樣嘅，即係個做法只會係變更加厲害，變本加厲，清算更撚加嚴重，係咪？所以我哋呢一場抗爭都係方興未 艾。 費事啲，我知係方興未艾，我平時又講方興未漲噶啦，即係而家即係呢場運動先係方興未艾，係嘛？所以我哋點能夠即係我哋點能夠停手咧咁樣啊？咁啊喂，係咪有電話？哎，非常好，哎，非常好，今日睡晚真係，咁啊 睡晚咗，啲下個禮拜睡，哎。是咪下個禮拜唔係咯？ 你未再下個禮拜 再下個禮拜，係咁啊！即係連近上晚，小弟做緊啲盤菜，真係話做到 手軟啊！ 軟啊！真係 請唔請人啊？ 希望大家嚇多啲支持啊！ 係啦，咁啊，台灣嘅大選結果，我哋好快就會知道㗎。係 啦，基本上瞓醒，聽日晏晝投贏咁啊！ 唔係，聽日食晚餐，九點一定知。 即係無論邊個當選都好咧，我就係咁 give a fuck， 即係政府嚟嘅嗰個政府單位嚟，一個中華民國單位嚟嘅，只要中華民國。繼續照顧我哋香，即係照顧香港嘅義士，繼續挺，即係企喺我哋香港，即係爭取自由同埋。 因為點解知唔知都？ 民主係， 因為喺個中華民國憲法上邊，香港係中華民國嘅屬土嚟嘅。 嗯， 中華民國係有權出聲。係呢樣嘢，我係屌韓粉屌撚到狗咗，成撚又話屌你老味，香港嘢我嚟管你關撚事，我屌你俾我屌撚到狗。係 可以。歸中華民國 係應該回歸中華民國， 因為條都話我成日講啦，個南京條約個正本而家喺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 國史館 啊，國史館啊，我上次就係我諗住去睇呢個 佢喺故宮博物院有個特展試過，係擺過喺度。 我就係我以為喺嗰度啊，我其實去啱啱十一月去台灣，我去故宮博物院，我話為咗睇南京條約，點知原來唔撚喺嗰度， 國史館， 國史館 要申請， 不都好睇其實，即係其實故宮好睇喎，原來 梗係好，梗係好睇啦。 咁啊，即係。你班友即係不過即係台灣啲嘢都係好難食，搞唔到。 都唔係牛肉麵好食啊！ 唔係，屌你香港啊，求其揾碗牛腩麵好食牛肉麵喎！屌， 屌下次我介紹你去食湘菜，你又唔去食屌，戇鳩你啊！台灣嘅湘菜全世界最有名嘅。有機會開個節目同你講啦， 即係湖南菜。 我聞起湘菜嗰陣味咧，我就諗起大陸嘅，你明唔明？ 梗唔會啦，因為你而家嗰啲大陸嗰啲係假湘菜，真湘菜喺台灣，唔係湘菜，因為台灣有個名廚就譚元海先生個御用家廚，喺嗰度開發嘅。 上海，你去真上海食上海菜都係垃圾嚟㗎， 垃圾嚟， 難撚食到嘔啊！ 冇上海菜㗎，多 北京食北京菜都戇鳩㗎。真正好嘅北京菜， 只有淮揚菜係冇上海菜嘅， 係真係咪冇上海菜嘅？ 冇上海菜，淮揚菜。 anyway， 我哋有機會就同阿四海哥做下飲食節， 要啊。 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可以做呢首。 OK， 好。咁啊，今日多謝四海哥同我哋即係分析個台灣嘅選情。 喂，無論大家啱唔啱傾都好，我會覺得輸贏好，無論點，即係香港人都要尊重台灣嗰個人民嘅選擇，呢樣我強調。 唔一定嘅， 即係唔好話，選咗蔡英文，大家好嘢，拍手掌啊！一選咗韓國瑜，台灣撲街啦，買張機票走，以後唔使移民，唔好講啲咩負氣幼稚嘅説話，真係 呢啲就 真係冇。有個民主嘅素養， 即係咁講啦，呢啲真係好幼稚嘅，即係如果你即係結交，即係有身邊有啲朋友咧，都可以唔使理佢嘅，即係你問。 唔係你倒下牙膠，好似四個哥同啲朋友咁樣倒牙膠，冇所謂，真係唔好傷感情，真係唔好傷，同埋真係唔好講啲好幼稚嘅一啲咁嘅説話。民主唔係，民主係一種。我認為嚇係寄居喺我哋日常生活嘅裏邊嘅，即係兩個字選擇，自由自在地選擇。 係同埋尊重啦，即係我都覺得，即係我成日喺呢個節目不斷講無數次。民主第一樣嘢就係互相尊重， 冇錯。 第二樣嘢就係尊重大家自由嘅選擇，即係呢一定係你 free 可以，你可以自由地去選擇你嘅。 政治制度啊、生活啊咩，咁樣先至叫做民主同自由。即係你問我就係咁樣。 啱啊，你唔係好似大陸人咁樣，所以就好好啊呢個制度，你一定學我哋咁樣。 所以就算我好撚支持蔡英文都好啦，即係我個人即係一定係支持蔡英文嘅啦。 唔係冇問題啫， 即係我都揾成個講出 嚟。唔係咁啊，冇乜所謂。唔係我身邊好多香港嘅朋友，佢都支持蔡英文，我都唔鬧噶。喂，呢個人哋有，即係你哋有自由嘅權利噶嘛？ 同埋關我咩事啫？ 咪係咯， 我都冇得選。 我有得選，我都我要煲紅豆沙。 系啊，你要煲唔到沙，黨會原諒你嘅，我估。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